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早上这段时间，有一个小时45分钟的时间，求你帮助我们思想，今天主日学的课程，认知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有人愿意写这本书，我们也有机会可以借着这本书来更认识我们自己，更认识我们为什么需要你的儿子。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今天这段不是很长，是第三章的最后，中文版最后3页4页吧。OK， 所以今天的一些要点、一些问题是，这段特别是关乎。因为这章是讲说罪的本质，来，罪的本质特别有讨论到，罪的本质是一种匮乏，所以它严格来说它没有所谓的本质，它没有实存，但是它显然是某一个东西会造成极大的影响。这个就关乎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罪是，若不是一个东西，也至少是某一个行为。是的，罪会借着行为呈现出来，但绝不是只是行为 ，right？ 所以今天会讨论说我们怎么看待行为，因为行为总是有其动机，或者它出来的地方，根基出自于心，或者用圣经的说法就是那个，好树就会结出什么好果子，果子可能是行为，但是。行为之前一定有一个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仰生命时常面对的问题着重在于行为。我还是觉得那回音很大声，还是着重于在于行为，就是我们时常问的问题：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该不该做这个或做那个？我可不可以买股票？我可不可以投保投资？我可不可以打麻将？我能不能够有性行为？我可不可以喝酒？等等 ，right？ 这是我们时常问的问题。但是你注意，这些都是着重于外在的行为。说我们要怎么样评估？我们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今天这段经文可以帮，不是经文，今天的这段我们看的这本书这段可以帮助我们思想这些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延伸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判断一个行为的美善或者邪恶 ？OK， 我们是按照行为的根基，不是按照纯粹行为本身来判断这行为的美善与否。用这个方式理解的话，我们也可以按照上更推步的思想，按照上帝创造人最终目的判断一个人行为的美善。什么意思？按照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我们这边特别是指基督徒，应该如何判断某个行为之美善？我们基督徒明白爱上帝，全心全力全意爱主耶和华你的上帝，是我们任何作为的基础和最终目的。基础就是我们的动机，我们做任何事情。无论或吃或喝，为了要什么荣耀上帝而行，所以爱上帝是我们应该是一个人行动的最终的基础和最终的目的。因此，今天这段课程里面有一段奥古斯丁的名言：“爱上帝，然后做你要所做的。”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爱上帝。就可以做我心所向往的，我想要的，我觉得我要的东西吗？也就是说是什么人才有这样子的伦理，道德品性伦理？什么样的人可以说爱上帝就放手一搏吧，做我想做的？这什么意思？罪人也可以这么说吗？什么样的罪人可以这么说？ 什么样的罪人可以爱上帝？我们并不理解罪的本质，甚至我们之前的讨论也可以说，也可以承认我们无从理解罪的本质，因为罪没有其本质，它是一种匮乏。但是我们知道是上帝确实，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确实使用罪来成就刚才讨论的最终目的，就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OK，这个是或许中间有很多你过不去的，你不竟然明白的，但这就是圣经，你没有办法否认告诉我们的。我们也不要忽略罪对我们全面的影响，这跟上一章所讨论全然的败坏那个概念有关系。我们必须说，罪并没有在上帝的恩典之中，并没有影响我们到他最坏的程度。如果罪，上帝容许罪影响我们到最坏的程度，那我们就真的活在一种无法想象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也必须说，罪全然影响我们人身体、灵魂、精神、情操、意志、理智的每一个部分。在这个理解之下，用圣经的言语来表达奥古斯丁所讲的那句名言，保罗说：“我们凡事都可以做，但是凡事不见得有益处，凡事不见得都造就人。我们凡事都可以做，但是不见得都不会受你要做的事所控制。”OK，好，那我们就看今天的这个段落，是在这本书里面第。第56页开始，哦，58页，对不起，58页开始。OK，我预设你们手中都有这本书。先看这个书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都有看到我有在族群里面 po 出来，其中有个翻译上的问题，那个。后来我去检查那个是我发生错误，我居然漏译了一个很关键的字，漏了那个字不，整句话的意思就有点刚好本末倒置，就刚好相反。那编辑他们通常会很好的把我的中文给修正，但是他们没有 catch 到这个错误。好，这里这一段其实，我可以问一下吗？因为小玉认为这本书其实不太好读，你们读起来呢？不好读，什么原因不好读？是因为中文不够优美吗？用字太艰涩吗？不是心灵鸡汤，虽然这本书它把它包装，你看就很像那个坊间福音书房里面心灵鸡汤书场。Anyway，所以你们很幸运，因为有人带你们读这本书。我不是自夸， 后来我想一想也是，因为马克琼斯在这里，我觉得啦，他虽然这本书是写的是他的议题是不是很受欢迎的，也是冷门的，比较艰难一点吧，不见得艰深，但是有点艰难。但是他有很多的预设，我觉得他可能预设读者了解他的一些概念，就没有多加解释。我后来发现，如果你已经懂这些概念，你读过去你就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你如果再退一步说，不见得每个人都了解他预设你应该懂的东西，你可能就要稍微停下来解释一下。所以在这过程之中，也许你们可以帮助我，帮助你们，就是有一些东西，如果我跳过去，如果我讲或这本书带过去，好像很理所当然，你们应该要叫我停下，也许我可以试着解释。在这段里面，他讲人的行为，其实他就有一个预设，尤其在第一段里面讲，改革中神学家甚至认为，就生理本身的好 physical goodness 而言，任何的作为、任何的行为都是好的。这句话，它背后就有一个好像理所当然的神学预设、人论的预设。上帝创造人的预设，这句话的意思，你们懂吗？就是你看这个，任何的行为都是好的，因为是任何的行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人所行出来的。那既然上帝创造人是好的，他所行出来的就是好的，大概是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很多行为显然是不好的，所以要讲说就生理本身或就行为本身而言都是好的。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背后的神学预设就是刚我讲到，上帝创造人，人是好的。既然人是好的，人所行出来的好树结出好果子，也必然是好的。OK，就行为而言，所以他接下来就举了一些例子，right？能够看是好的，看这个行为或这个能力，这个 faculty 本身是上帝赐予人的。既然如此来说，就这行为或者能力或 faculty 本身是好的。但是我们知道，看不见的都是好的，right？我们时常看我们不应该看的东西，看东西会引发我们犯罪。所以就是再回到。本来是应该是好的，但是因为什么罪的缘故，所以本来是好的行为会被不好的动机，会被罪性，会被人性之败坏，罪所带来的败坏所污染。所以你带着色欲看东西，看你不该看的，就是不好的。那个就这个看就不好，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 Charnock，改革宗神学家，他说行为之生理美善是取决于神。所以马克琼斯不是没有解释，right？他在这边他起先用的这个生理美善，你会想生理美善是什么事？然后他引用了一个使用这个概念的神学家，来解释这个生理美善其实就是。取决于神，因为是神创造了人有这个生理，叫有这样子 faculty 能力的人可以行出这行为，所以那是好的。但是就道德而言，道德的美善或道德上的邪恶，则取决于受造物。取决于受造物，这个就回到说罪从哪里来，我们之前所讨论的，你不能归咎于神，是受造物，出于受造物，所以一个行为的本身是好的，但是受造物因为犯罪的缘故，败坏了这个本来上帝创造人是好的东西。所以杀错的行为之好坏取决于具体的情况。杀戮，那戮。杀戮，杀戮，杀我 杀错。有谁诚实一点会以为这是杀错，还是只有我会这样念？只有我这样念，OK，好，那是我的问题。好，yeah，所以，杀 killing，杀甚至杀人，这个动作，既然是一个动作，就是好的，但是要好的，什么情况是好的？也许我们不是用杀人，这是 killing 杀这个本身，什么时候是好的？有任何情况之下杀可能是好的吗？耶，献祭，right？该隐和亚伯，right？上帝悦纳亚伯的献祭，不会说你不应该杀生，你只能吃素，所以那是不好的。Yeah，所以要看你的动机、看你的对象和你的处境。OK，好，接下来他就讲到，OK，看你的动机，看你这个行动的根源，然后下面一段，神设计我们敬拜，这就关乎什么？你行动的。你要考虑一个行动的美善，你不只考虑你行动的根基，你还要考虑什么？对象 （object） 目标终极根基和终极，刚才所提到的。而敬拜是关乎整个人，所以就生理来说，敬拜的行为如跪拜或匍匐在地，本身是中性的，可好可坏，在这里的意思。OK。所以你就必须看你敬拜的对象，你不能说只要是敬拜，敬拜是好的，所以上帝创造人敬拜，所以你只要敬拜就是好的，当然不是，要看你的对象来这一段，OK。所以你可以跪在地上，你可以匍匐在地，但是如果你的敬拜的对象是偶像或者假神，那在道德上来说就是犯了上帝的律法，你就犯罪。语言说话也是，能够说话是善，但是雅各说，同样的，我们用舌头颂赞主，也用舌头来咒诅人。所以，看你那个行动最终的目的，也可以来评估这个行动的好坏。好，所以，最后这一段，在下面第三段，让我们回头检视我们的行为如何定义罪。这个翻译也许 OK，但是我也觉得，我不知道你们他有没有在你们的版本里面改掉。让我们回头检视我们的行为如何定义罪，是这样子吗？还是他把我改到已经完全不一样。让我们回头检视我们的行为如何定义罪。59页第一段，第一节。OK，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解释，就是说，让我们用透过我们的行为来理解罪。来定义罪。Our definition of sin in terms of our actions，借着透过我们的行为来看什么是罪。好了，何为罪？Definition of sin。然后接下来这句话就是我的错，我翻译错的了。OK，我们的行为之邪恶之不好是在于。这行为中应该有的义，OK，就是这个行为并不符合上帝的律法。但是，一个行为的罪恶不在于行为本身，那个"不"就是我漏翻译的，所以你们要把它补上去。那 the sinfulness of an action is not the act itself，OK？而是按照律法检视其行为是否偏离律法。 因此罪附着着行为。OK， 这里讲到那个上一段不是提到罪是美善的附着物吗？所以行为本身是好的，或者你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它可好可坏。但是就它本身，如果是上帝创造人，它应该是好的。但现在它可好可坏，取决于它是否是带着罪性，它是否导致罪的结果或罪的对象。OK， 嗯，他用的，Charnock 用的例子比较，我会觉得比较奇怪，就是手本身是好的，但是手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有另外一个东西在，它被麻痹，它有疾病。OK， 所以罪性是纠缠一个行为的畸形，这是我的翻译。哇，他几乎没有改我的翻译。就是你听得出来吗？就是很多时候神学家先贤们特别会形容，这样形容罪，罪是一个 deformity， 一种畸形。畸形就缺乏了原来应该有的完美，应该有的美善，就是畸形。Okay. 好，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回到我们刚刚上课开始，就是我们在帮助我们怎么思考一个非常实用时常会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评估我们的行为。那我们就回到刚才的问题好了，能不能有性行为？该不该有性行为？我可不可以有性行为？你怎么回答？性行为本身好还是不好？我们会说上帝创造人的本意是那个性行为当然是好的，借其生养众多，男人女人成为一体，这都是符合上帝创造人的旨意。但是因为这个在历史上，就连在基督教信仰的历史上，也有很多这种误解，也有许多人会认为性行为本身就是肮脏的、污秽的，要避免的，是不得已你才做的，甚至夫妻之间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 ，right？ 这个并不是基督徒该有的态度 ，right？ 但是什么时候不好？很简单吗？不在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的律法，不在上帝的规范和美意之下的性行为，就这样。那再用另外一个，我可不可以投资？投资基督徒可不可以投资股票，或者买足保险？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同样的，你看你的动机，然后你看你最终的目的，然后再来评估买股票、投资、存钱或者理财的这个行为。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该不该投资股票，我要去看你的动机、right? 如果这个是你认知所有的你的钱财都是上帝托付你管理的，最终不是属于你的，有一天主要叫你交出去，你就干干心心乐意的交出去的，那在你还拥有这个财富的时候，你应该有责任的管理。如果你认为圣经没有给你一套理财管理，但是如果你认为你应该在这种情况，在你的处境之中有负责任的，不贪图的管理这个钱财，好让它升一倍、升两倍、升三倍，那你就做你该做的，包括你要投资股票、你要买保险、你要把钱存在这个银行、那个银行，I don't know。 或者你要捐出去也可以，right？行为本身，每一个行为本身都用这种方法来评估。OK，看你的动机，看你最终的目标，认知你自己评估你的动机不尽然正确，因为你是罪人，你总是会有私心。就是任何一个基督徒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智所需要面对的，任何生活大大小小的大事小事琐碎的事。OK，千总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凡事都可行不可，但不都有益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就算那个就很不容易吧，就算初心是对的，还是会被一些事情所吸引，可能初心就跑掉了。对，所以要一直不断去检视， 一直不断去检视。所以你必须不断的是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欺骗自己。我觉得我们就用这个关于钱财的部分，或者关于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不知道现在还流不流行这句话。以前我时常听到基督徒时常说，哦，我在做国度事工。我在做国度事工，我什么事都是在做国度事工。我投资也是在做国度事工，我做那个做那个都是做国度事工。然后所以我要做什么，我都很合理的说，哦，我在为上帝做事，为要荣耀上帝。怎么荣耀上帝？就是 really， 因为你有见证可以分享吗？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原则总是认知你是需要依靠圣灵的，你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再去评估我是不是在为上帝工作，我是不是荣耀上帝，我是不是有正确的动机，我是不是真的很知道我自己要什么？你不知道。OK， 带着这种心，最终我们再回到奥古斯丁呢，刚好回到奥古斯丁这里。奥古斯丁这个，他用的那个。等一下，对不起。哎，爱上帝的那段是在哪里？爱上帝，做你想要做的。OK， 在这段里面。OK， 好，爱上帝，然后做你想要做的。他用的例子也是很极端 ，right？ 把一个孩子要打一个孩子。到底好还是不好？我有很多人也会以为，我以前在神学院就说绝对不能够打孩子，打孩子这个行动的本身就已经是，因为他是暴力，因为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绝对不能够打孩子。但我应该相信，至少这不是我们在心服的理念来。我们不是鼓励，就是说你打孩子本身要看你的动机和你最终的目的。哎，也许你会觉得我打孩子是为了他好 ，OK， 你的动机也许是纯正，但是为了他好达到什么目的，你必须要问。为了他好，以后他可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吗？对基督徒来说，这个目的并不足够 ，Right？ 为了他好而要他以后能够孝敬你，让你在老年的时候没有后患，好像这个也不见得是足够的目的。所以你知道，你总是评估那个你的动机和你最终的目的。然后他说，总而言之，我给你一条简单的命令：爱上帝，然后做你要做的。So，他是什么意思？奥古斯丁什么意思？我很爱上帝，所以我就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只要我爱上帝。这个是我想很多人会这样理解。如果你是不是把这句话抛在上面，只要有爱，什么都可以做，是这样子吗？是这个意思吗？你们觉得？ 看基督徒对爱神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跟刚才也在想跟教导有关，因为怎么被教导，怎么样产生见证，就会觉得怎么样是荣耀神的方式。一般过往会觉得投资也好，甚至觉得赚钱是为了荣耀上帝，但是这是显然并不是真的认识在圣经里面的上帝至于爱他的那个表现。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对爱神的定义好像不太一样。 嗯，对，大部分人讲到爱或者爱上帝，通常是讲我主观的感受、感觉、感情。但是我们知道，爱一定有感情，一定有感受，一定有感觉，但是绝对不止如此。圣经说，什么是爱上帝？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爱上帝。OK， 耶稣怎么说？爱我的必遵守我的命令，正如我爱我父遵守他的命令。OK， 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们说爱上帝，并不是我感觉我有很暖和的感觉在我心里面，我真的觉得上帝好爱好爱好爱我，我也好爱上帝。哇，我自己听到我刚讲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肉麻。我只想好好的。OK， 那我意思，我们不是在讲这个 right， 但是如果你只看这字面，很多人会这样子以为。但是圣经的要求是什么？爱上帝就是 70% 爱上帝，一半爱上帝，一半爱我，一半爱上帝，一半爱世界。 No， 全心全力全意爱上帝，抛下一切来跟从我。如果你要来跟从我，你就抛下一切，你必须恨你所爱的来爱我。我们主耶稣他对门徒们的要求，或任何要跟随他的人只要求，所以在这定义之下爱上帝。那我们再重新讲一次奥古斯丁的这名言，全心全力全意爱上帝，然后做你想要的。听懂我意思吗？做你想要的，在全心全力爱上帝控制之下。所以如果你全心全力全意爱上帝，你还有什么是你想要做的？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如果你全心全力全意爱上帝，那你想要做的就很安全，因为你的心智、你的情操就 what， 你没有空间去爱其他的东西。你的情操、你心所向往的、你的意志、你要做的 fine， do it， 都可以做。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你一定要用这种方法去了解 Augustine 这句话，否则会很可怕。 OK， 你全心全力全意的爱上帝，其实这言下之意就是 All you need is love。你所需要的就是爱，爱什么 ？Yeah， 只需要 Yeah， 我们也可以认同这句话：全心全力全意爱上帝，他就是你所需要的，你没有其他任何需要的，所以你要去做什么就去做吧，都在这个控制之下。Right，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所以这其中有很多的预设，就是预设能够这样子说，这样的人是真正有圣灵在他心中。叫他心意更新而变化，分辨什么事有正确的动机和正确的目标，爱上帝、荣耀上帝的事，而不是自己欺哄自己。我投资赚钱也是荣耀上帝，也许是，也许不是 ，right？OK，、okay. 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这我觉得会变成是说，有时候通常讲到这种钱财这种东西，很容易变成表情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好像有一边会说，哦，投资赚钱就是为了荣耀上帝，那有一边就会觉得说，哦，我不基督徒不应该投资赚钱。对，所以那你在应该是说每一个人在处境之下的爱上帝会是怎么样的表现？ 刚牧师提到另外一边就是说会变成是说啊，这样我没办法做到，那我就放弃。 居然我没有办法做到，那我就放弃。 因为刚刚提到的是全心全意，例如你刚刚提到的说、要跟随耶稣就是要对，那因为当然我们都有很多预设，我们都知道我们有预设的这一些、可是如果当单单只是听到说哦，你跟随耶稣你必须要恨谁，恨你的妻子，恨父母，有一些人他听到大家会觉得那我没办法， 那我就不要， 对， 我宁愿放弃。 对，所以 对 我自己听就是听跟读，就是 这个跟我在那个以前我听过的一个就是耶稣，其实耶稣他舍己，他很有爱心，然后接下来就会说啊，那是耶稣，可是我做不到，因为你做不到，你就不去做了。因为我们刚才讨论全面，最全面影响人的这个概念，你把它反过来，我们承认最全面影响我们每一个的层面。Right? 所以我们每一个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带有罪性，都是不完美的。那你把它反过来想，如果是这样子，那这是不是表示你没有办法全心爱上帝？好像不是这么说吧。全面、全人、全意，你的意志、全性、你的性情、全心、你的情操、你的 will、 你的 affection、 你的所有，你都应该用来爱上帝、right? 认知，因为你还是罪人，上帝还没有给你一个复活得荣耀不会朽坏完美的身体，所以你其中会有缺陷会带着，但是你能不能说，你的意志能不能说那我就放弃？ No。 这之后好像在这本书会提到，就是说 sincerity 诚心，诚心所做的上帝乐意悦纳。认知诚心不代表就是完美，不可能的，只要在地上就不是完美。不完美从来不给我们基督徒任何借口，就不去做，不采取行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干脆什么事都不要做。Yeah. 仁德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雅文呢？ 就是其实我刚刚提那，就是说会变成是说不做事好像是一个 安全， 反倒是一个戒，就是把好像把上帝拿出来当成一个掌片。 Yeah. 就是说、yeah. 因为我爱上帝，所以我是这样。 Yeah, 那个就我们从来至少在这教会没有那 perfectionism, 就是完美主义。我们没有成圣不是完美主义。 不见得是成圣，有的是可能我不积极工作、因为上帝要我多一点时间亲近他，你懂我意思？就是他不见得是一个完美、他可能会是一个懒惰，一个 这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你要检视一个行为就检视你的动机，但是也认知你总是带着罪性在检视你的动机，你总是会给你自己很多的借口，很容易给你自己很多的借口。 没有，我只是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让大家可以 还有其他吗？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基督徒是应该可以享乐， right?但是你一旦认为说我必须要享乐，这个时候我不能没有，那你就有问题了。So, yeah, 去度假，在你合理的范围之内，什么是合理？必须要评估。Yeah, 花钱去吃好东西 ,fine, good, 很好。但是你觉得这是你必须享受，你不能没有的，那就是问题了。因为有一天主会将这些东西都夺走。OK, 好， 所以罪是一个不是一个行动或物质上的问题，它是一个属灵或伦理上的问题。因为保罗就是讲说，如果我周济穷人，但是甚至我会舍己，但是如果不是出于爱的话，你可以想象，就是我是出于要得到人的歌颂，要流芳万世等等，那就对他无益，对他无益，就是无益的事，就是没有办法叫你得救的事，就基督而言。好，最后的应用，他引用了一段巴文的话，巴文克的话。OK， 罪是上帝在他的创造之中所容忍最大的矛盾，然而上帝却按照公正和公义之道使用它作为荣耀自己的工具。巴文的最后一段话，这是罪的奥妙和困扰人的地方，奥秘吧，和困扰人的地方。它是一种匮乏，它没有实体，可是是这么的实实际际的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天下大乱。但是上帝也最不是出于上帝，但是上帝却乐意使用它，最终达到好的结果。你们的用意是坏的，但是你们达到结果。约瑟对他弟兄说，达到好的结果，叫你们得救。你们想要害我，结果是到最后结果是你们可以得救。上帝也使用魔鬼对付魔鬼， right？ 魔鬼想要杀死耶稣基督，但是正是他的死什么败坏了死亡的权势，击败了魔鬼。 OK， 我们或许不知道什么是罪，也很难定义到底什么是，因为罪本身就不是什么，你懂我意思吗？但我们确实某种程度了解它的本质，某种程度，以及它对我们的影响，甚至不是了解，甚至深，你没有办法避免深刻的体会罪对你我的影响。我们明白罪对我们有双重的影响，它不只是剥夺了我们原有的公义的倾向，也积极的制造我们要犯罪的邪恶的倾向，作恶的倾向。OK， 我们享乐有过度和淫荡的欲望。OK， 享乐本身，刚至少我有提到不是坏事，但是如果你的动机不好就是坏的。如果你过度，你认为你非有这个，就是坏的。OK， 而且这个欲望往往背逆神，也违背他的道路，是出于一个刚硬的心。所以我们奔向罪恶的时候，你总是不只是奔向罪恶，你也在逃离上帝。每当我们逃离上帝，我们就会犯罪。最重要的是我们违背律法的意念。 OK， 和行为绝非无罪。我不知道这是他有改这句话吗？啊，没有改。OK， 我问他，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花一年多来这本书才 anyway。这绝非无罪，他这绝非无罪是说我们，只要我们是意念和行为上是违背上帝的律法，我们就有罪。这句话的意思，即使没有这些，你的意念没有爆发成实际的罪行，但是你的情操和心智的运作如果是违背上帝的律法，这仍然是罪。这我们应该很熟悉，这到底什么意思？我们需要对付这个非常可怕的敌人，你的心。路德说，信心是一个活跃、忙碌、活跃、强大的东西。同样的，罪也是一个忙碌、活跃、强大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如此正视罪的话，它会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罪本身之可怕，并不是 并不是说罪它本身有多么的严重或多么的大，最可怕的罪就是没有对付的罪。任何罪就算是再小没有对付的罪，到最后会导致灭亡。 Alright, OK,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罪，或试图要了解，正视它，认真看待它，好像是一个人，一个什么东西，可是你又知道它，正视这个东西，而且必须要致死罪，不见得在这地上的致死，但是你必须回到另外，就是 你仍然需要去做，要致死它，要正式的面对它，也明白我们是没有办法致死它，是束手无策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救主和他的父神，也是我们的父神。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婷宜有没有什么问题？雅文 OK 吗？颜真呢？好，我鼓励大家，先预告下礼拜我可能会不在，应该是博瑞长老带，所以请大家先看第四章，应该是第四章。如果你需要重复读的话，那就请你重复读，其实它都没有很长。OK, 好，我来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帮助我们真的是战战兢兢，战战兢兢认知我们面对是多么可怕的敌人。我们没有能力对付他，但是如果我们不对付他，我们也就毫无盼望。所以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乐意面对他，也赐给我们能力能够面对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